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研究表明，目前最伤害家庭关系的事情就是辅导孩子作业，尤其是数学作业。这项工作不仅伤害亲子关系，还会伤害夫妻关系。95%以上的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，会感觉孩子的智力水平不及当年的自己，而100%的夫妇都认为这是对方的基因导致的。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远离叶。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快乐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照你没说的却想要的。假如我不放手，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多感动。想假如看过几次爱凋谢，再甘心在孤独里冬眠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没说 怪我，恨我或感动。假如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二，本周气温回升中，请关注最近的天气预报。但昼夜温差较大，早出晚归仍然需要注意适当的添衣服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0度，最高气温23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0到25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5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大兴在10到23度，丰台在10到24度，海淀在9到2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火焰山在7到22度，清凉谷在8到23度，圣莲山在10到23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再来关注一下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为什么车子放久不开也要保养呢？长时间不启动车子的话，蓄电池长期就处于自然流失的状态，车辆上一些电器设备呢也会耗电，这样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就会受到损耗。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车辆的话，机油箱中的机油可能会发生变质的情况，并且长时间停放的话会造成发动机中的密封变得不到润滑，偶尔启动时也可能会变形渗油。车辆长时间停放不使用的话，汽油也会出现变质的情况。此外呢，长时间停放对轮胎也不好。马上到5月假期了，相信不少听友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踏踏江南，但是苦于假期太少，这个计划只能搁浅。其实在咱们家门口就有一处神秘的水乡，被誉为小苏杭，它就隐藏在昌平。它呢是一直被养在深闺，所以鲜有人知。如今呢，它的美却再也掩饰不住了。亭台楼阁、庙宇厅堂、小桥流水、飞瀑涧溪，这里离白鹿原也非常的近。来此呢，你可以耳听虫叫鸟鸣，看山水之间的春色如许，更关键的是大家可以免费来参观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3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。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，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，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

间倾斜着的天空，我听见没有节拍的风，我感觉身边的人匆匆，仿佛只有我心中还 爱上了你，注定的是你，我输得彻底。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早预言了分离，决定了悲剧。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，感觉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

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孤独的沙漠里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 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，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？ 说快乐很容易，可是我只看见了黑漆，该探视你的心还是装作不在意，走在你的背后诚如期。今天的我和你有种相思默契，该不该说我的真心，我用心疼爱你，我用彩虹来拥抱你，用天星计算幸福距离，渴望你的回应是雨后天晴，融化你冰冷的心，我用全力爱你，我用太阳来拥抱你，努力穿越了暴风雨，你将不再犹豫，爱是永恒的心，交给我爱情，勇敢的你。你说快乐很容易，可是我只看见了黑漆，是你的心还是装作不在意，走在你的背后沉住气。今天的我和你有种相思默契，该不该说我的真心，我用心疼爱你，我用彩虹来拥抱你，用天星计算幸福距离，渴望你的回应是雨后天晴，融化你冰冷的心，我用全力爱你，我用太阳最勇敢的你。